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霾转浮尘，南转北风二级转四级左右，阵风六级左右，最低气温零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3到4级转二级左右，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正在播出的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夜思雨时和大家会探讨各种生活中的情感问题。我们的节目每天在22点播出，北京城市广播的广播频率是 FM 107.3 AM 1026，如果您在北京，当然可以通过广播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在北京之外的地区，可以下载能收听到广播节目的手机客户端 APP 听听 FM， 来搜索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收听我们这个节目。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会互动，大家会提出一些情感问题，我们节目中来探讨，来解答情感的咨询，所以您也可以参与进来，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这样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了，可以发送微信给我们这个公众号，另外还可以在公众号中可以了解怎么样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进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之后，还可以和我们各位听友来互动来分享。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所以大家也可以在新浪我的微博中可以找到主持人孙岩，在这个微博中呢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大家来讨论情感问题。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情感作家曾小亮。小亮好。 嗯，大家晚上好。 嗯，小亮，我们节目中啊常常有这样一类问题哈，这类问题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是在社交场合啊，或者我们在我们职场办公室新来一个同事啊，或者公司里的某一位同事啊，这样的一些时候哈，或者是在网络上哈，在这个交友网站上认识了，男生也好，女生也好，那有的时候也许走一段时间，我们才会发现，哎呀，对方并不是单身的哈，有这么一类人，他们刻意隐瞒着他们的这个，是否是单身的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如果你要问他们，你说，哎，你是单身吗？啊，对，我是。他们可以这个毫不犹豫的说出来哈，我是单身哈。比如说我们我也看到有网友提出这样的问题哈，说这个办公室新来一个同事，同事呢男同事哈，这个看上去条件很好，一看呢就是很吸引别人眼球的那种男生了。那这时候办公室里边，各个女生还没有男朋友的女生肯定就很心动， 对， 也很关注，侧面的再打听一下，哎，这个男生好像是，据说据人事部门的人说好像是单身哈，好像是单身。那当然有的女生就觉得有意开始靠近了啊，当然也有的女生呢可能觉得想再试探一下，比如说因为大家刚开始认识，可能问一问，哎，那个，那你老婆会做饭吗？那你老婆喜欢这个吗？怎么怎么样的哈？哎，你这个今天这领带不错啊，是不是你老婆给你选的呀？那往往社交场合用这样的一些话去刺探对方的时候，对方可能会说，我哪有老婆啊，没老婆啊，是吧？ 那这样的话，我们很多人就会以为他就是一个单身，然后和他接触起来。可是接触之后，可能在某一种场合下，或者多久之后，才发现对方不是单身哈。这样的这个伪单身的男女都会有哈。而且小亮还专门写过这一类的文章，还写了一个伪单身男女的现形。 对，现形记。 还专门这个指导大家哈，怎么样能够识别这种伪单身男女哈。 对。 那我们节目中也有不少这样的情况，所以也特别希望小亮来说一说，这种伪单身男女他们是什么心态啊？ 对， 真的是要骗人、骗财、骗色、骗感情啊？还是他们是出于自身形象的需求啊？另外，假如我们真的和这样的人接触，我们怎么去识别那个现形是怎么现出来的？ 对对对， 对， 我觉得哈，这个真的是，这个首先是这个现象，我觉得特别的普遍。我觉得好像可能是在目前的这个大都市里，你比如打个比方，在一个小村庄里哈，小村里或者一个小镇上，就是很难你是做一个伪单身的，因为那时候的方圆才大概就这么大哈。你要是你是怎么到底是单身的还是已婚的，你可能大家很快都知道了。但是像一个特别大的城市，很多人现在形成了一个叫陌生人交往的这么一个社会哈，很多大的城市，所以大家很多人对这个婚姻刻意的隐瞒情况确实挺多的。 对， 我记得我以前当娱记的时候，我曾经还做过娱记，对对对，经常是采访明星名人的时候，经常我那时候我知道读者都特别爱听尿，就说哎呀，比如说刘德华那时候结婚了没有啊，郭富城结婚了没有，明星都就是很多记者就是读者都特别希望我能问出这样的问题来。然后我一问呢，一般的这些明星都特别庄严的说没结婚。对，还单着了，现在暂时不考虑感情，以事业为重。对对 对对。 然后我心里那时候就特别纳闷，我说哎呦，这么大岁数了还单着，我说那这不是不是挺难熬的，一个人过挺孤独寂寞的。后来才知道吧，那人家早就八辈子都结婚了。 对。 我就在这个影视圈这种演艺圈子里，这种情况特别的普遍。所以确实我觉得伪单身好像成为了一个大家不是一个特别那个就是受到道德指责的一个事儿。大家所以现在因为这个它有点宽泛，就是只要你没去骗财，打个比方哈，所以大家现在好像都觉得这个连为明星都这么干，所以这个社会就变成了一个就是一个甚至对很多人都觉得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我觉得这个有点问，所以呢就导致了现在确实伪单身我觉得男女有点大行其道，因为你没有说非让你说出来嘛，除了像以前我们说有的可能企业，比如说你到底是单身还是已婚的，你必须得怎么在那个档案你完整的甚至拿出各种证件来填满哈。现在我觉得大家这种单位的流动性又挺大啊，确实好多人这种情况，所以我会觉得就变多了。但是是不是比如说有些人刻意的那个，到底他们都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我觉得真的是分成好几种。比如你刚才讲到的那个案例，你说那个办公室职场的那个哈，我觉得他可能不一定真的是想在这个所谓的这个魅力栏，我们先暂时把它用个词儿哈。这个魅力栏它还不一定说到办公室来是骗色或者骗钱，我觉得有可能就是就像那个，我觉得他这个心态倒是有点像这种魅力栏，有点像明星一样的，他会觉得哎，如果我现在说已婚呢，我会不会在办公室这个职场中失去一些粉丝？对对对， 失去一点魅力， 对，失去这些粉丝的对我的这种好啊、照顾啊、追捧啊，那我这个比如说这个秘书以后会不会给我多殷勤的多透露点办公室内幕的消息？这个前台小姐以后我的快递他会不会优先给我送过来，打个比方哈，他会觉得如果我是那个已婚，人家这些很多现在正办公室的这些单身的女孩就会觉得我要已婚他们肯定就觉得没戏了，那我肯定享受不到这种特殊的照顾了。我觉得这个办公室的有可能，这刚才讲的这个案例，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这个心理啊。 对， 他会很觉得就是的，特别是如果他还有一个女上司又是个单身的，我觉得他肯定会觉得，那如果我又说是单身，那我又这么有魅力，那这个女单身是那个上司，那肯定是会对我享誉非非啊，那会给我很多照顾，比如给我升职加薪的，很多很多类似这种案子都交给我来做啊。我觉得就是了，我觉得在职场中，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考虑因为这个的影响， 有可能是这种考虑在职场上， 对对对，这个会更多一点。我会觉得，当然也不排除有的人可能顺便的来点什么风流韵事的，出个轨啥的啊。我觉得这也不排除，但是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这个，因为在办公室，好多人也知道，兔子不吃窝边草，可能做的太过分的，比如我们刚才说到骗色什么的，那他也会衡量这个中间的厉害啊。但是就是说比如打个比方， 在有些场合我觉得可能那就是另外一种目的了，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就这个婚恋网站啊，那有些特别是有些社交网站上面很多人会说啊，他打着单身的名义过来跟你约会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这个里面不排除很多人真的是出来寻刺激的啊，寻找这个可能他就是想寻找另外的一份这个感情呢，填补他现在可能婚姻的这个困倦呢 啊疲乏呢什么之类的啊，我觉得这个是不排除。我觉得还有一些人可能就是了，那真的是更极大，就是更可恶的，那就是真的是利用他这个所谓的单身的身份出来骗女孩的钱啊，这个当然我觉得就更可恶的，就涉及到法律上的问题了啊，我觉得这些心理都有吧啊。 那么怎么去这个识别哈， 识别 比如说如果对方我觉得只是出于职场的考虑，比如说我想在职场上更顺利，那么或者有一些人他真的自己是一个一直觉得异性宠爱着自己就是在很有异性缘，那么异性呢也很宠爱自己，他得到了这种宠爱，尝到了这种宠爱的甜头， 对， 他会觉得职场上这些小姐姐们都很照顾啊，对吧，小妹妹们也都照顾啊，这个一般这个大到上司，小到前台的女生，哎，我如果是单身的话，我这个几句好听的话也更容易说出口啊，别人也更照顾我。有些人真有这个心态，他会觉得他在异性面前如鱼得水，那么他可能就隐藏了他是已婚人士或者是已经有伴侣的了。他有可能是这样的哈，因为我记得几年前还有一个电影叫《隐婚男女》嘛， 对对对， 那刘若英他们演的，刘若英和陈奕迅演的嘛， 对对对，《 隐婚男女》那个当时大概是出于一个另外一种考虑吧，就是不愿意在职场上，让自己成为一个家庭主妇或者主夫的形象哈，可能是这样的， 对， 可能觉得这个可能也和工作公司的文化氛围有关系，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其实这样的人一般都不大会在自己身边再去发展一份感情，因为再发展一份感情的话，那就不是他当时的初衷了， 引的目的啊， 对，不是，一般不是这样了， 对对对， 但是你不排除有别人会惦念他， 对， 会惦记他， 对， 所以其实这个是不是单身，随着两个人加深了解是还是应该可以看出来的， 对， 比如说对方一直是对你不主动，也没拒绝， 对， 也没有承诺， 对， 也不单独和你有一些约会， 对， 你对他的好他也照单全收， 对， 你第二天给他带的什么，带杯咖啡啊，买个早餐，买个牛角包啊，他也照样蛮开心， 对 吧，但是他也没有跟你单独又去约会，他又享受着你对他的那份好， 对， 那么你自己也要小心了， 对， 很有可能他要么是有伴侣，他要么有别的隐情， 是的， 他并不适合和你再去交往，就是这些你还是自己要做一个判断， 对， 但是还有一类人我觉得就是那种刻意隐瞒，真的是想 整点啥事儿， 对这种情况通常在网络上会常见，通常在某一些社交场合也会有， 对，是的，所以我刚才说的无论是在职场中，我们是还是要教给我们的听众一些怎么去判断这个人是一个伪单身男女的这样的一些蛛丝马迹哈。我觉得我自己讲了，觉得有一些当然不能说所有的列举这些都那么准确，但是我觉得可以作为你所有的这个参考的一些去观察的一些小的细节，我觉得小细节是最好的，比如说打一个比方，这个男同事或者这个女同事哈，他说他是单身，但是你会发现他下班了很少跟你们一起去参加你们的这个集体活动，他也不跟你们去唱歌，也不是很少吃饭，下班他就得回家，这是一个指标哈。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判断一下，另外就是呢，你发现他比如说你们在一块谈家庭生活的事儿的时候呢，你发现他很少，他一遇到这样的话题就找借口溜开了，他不谈 啊， 他不谈家庭生活啊，因为他谈可能他会。另外还有就是你会发现他的衣服啊总是就是穿的特别干净雷落，当然这个不见得是有很多单身的男女他也穿的很干净雷落，但是你会发现他这里面比如有一些，比如这个蓝的，你会发现他有一些好像熟是一个 异性给他织的围脖，或者有些打扮的，这一看就是有一个女性是在为他打扮，而不是他一个作为一个单身的男士能搭配这样的一个搭配啊，类似这样的一些细节。还有我觉得其实也可以看他的手指，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比如到了办公室他会把他的婚戒给摘下来，但是长期戴婚戒的人他可能还是多少他会有一些小的细节流露出来啊。 嗯， 类似我觉得就是了，还有时候比如有的人车里啊，打一个比方，我觉得冬天的时候，或者你可以去看看他的车，哎，你会发现，哎，他突然好像车里多了一个，就是挺暖和的那种，就是毛绒的那样的一些或者小物件，一看这物件不像是一个男生能考虑到的啊。 嗯， 我觉得类似所有的这些细节的，你都多观察观察，我觉得有时候你会，如果这些很多细节累积到一块儿来，我觉得你多少都可以稍微注意点，就而且你发现他晚上基本上就很少接电话，类似这样的啊。 嗯， 类似比如你晚上有个什么工作电话找他，或者晚上想跟他打个电话，他电话基本要么就关机，要么就呼叫转移不接了啊。我觉得种种很多很多这些细节都可以考虑，也有可能他真的就是一个伪单身男女了。 哎，对，其实还有一些更明显的一些事情哈，在我们节目中也有、 哦、 也有过这样的事情，比如说这个对方说对方工作很特殊啊、 哦、 这个不能告诉你工作的单位的地点啊、 哦、 比如说这个对方工作很特殊啊，在和你通话的时候也不能够有视频啊啊等等这些哈。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真的要警惕一下、 嗯、 正常的恋爱没有那么多鬼鬼祟祟的事情。 对， 是吧，这个正常的恋爱晚上也是可以接电话的、 嗯、 正常的恋爱他不会一到周六周日就没影了， 对， 一到年节假日他就有事儿了、 嗯、 他就出差了，所以辨别伪单身男女的、 嗯、 那其实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办法的。 对对，是的、 就是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这些事情可能发生在我身上吗，有可能的、 嗯、对， 是吧， 是的。 那有些时候对方也许并不见得就是想骗钱啊骗财啊、 嗯、 或者说就完全是骗色啊、 嗯、 有些人可能就是这样的，他觉得他在一份单一的感情中、 嗯、 他觉得他想再多一些情感的交往、 嗯、 而且他可能还会觉得他有这个能力这个遮掩呐、啊， 嗯 啊，或者说再去耍一些小心机呀、啊， 嗯， 他会觉得他陶醉于此， 对， 那、这都是有可能的， 嗯， 所以学会这个识别和让对方现形、 嗯， 这也算保护自己的一个方式吧。 对，是的。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窃，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私语时，正在播出。 继续来看各位的问题。一位妻子在问、 嗯、 说我丈夫啊喜欢上了他的一个网友，而且是玩游戏的他们好像是一组人一起玩游戏，那么我也不太懂玩游戏的一些内容，只知道他每天回到家里，他就是在他自己的那个小房间里边玩游戏，而且呢每天会玩的什么都不做，不做家务，也很少出去社交，回来以后就是一件事情，玩游戏，更别提和我交流了，家里边的事情都是我在做。我们结婚两年了还没有要孩子呢，现在呢他对我说他喜欢上了和他一起玩游戏的一个网友，他说他们除了玩游戏他们聊的也挺多的，他觉得和那个聊得来，他说那个现在也给了他照片，也对他说喜欢他，他对我说趁着我们俩还没有孩子要不离婚吧，我们俩虽然没有孩子，但是我们也辛辛苦苦地建立了这个家呀，他大概是在婚后三个月左右的时候开始玩游戏的，那到现在玩了一年多了，他对我说他的瘾很大，所以呢他希望找愿意让他玩游戏的也能和他一起玩游戏的女人，他认为现在和他一起玩游戏的那个女生就是他最好的伴侣，因为他们可以一起玩。我想问问我该怎么办，我就这样要放弃家放弃他吗？在这之前我虽然对他有意见，虽然也争也吵，虽然也因为他玩游戏忽略我，我也很生气，但是我还是很爱这个家的，我一下班就回家，然后呢我就会做家务做好饭， 还要一遍一遍的叫他。我对他父母也很好，我自己每天也都很认真的在生活，虽然我觉得比较失落，比较失望，但是我总觉得这个瘾总会有一天到头的。他不喜欢玩游戏了，也许这件事情就过去了。总是为这件事情争吵，我自己也很烦啊。我希望的是有了宝宝也就好了，但是没想到换来的是他想离婚啊。 嗯，千万不要这个时候生宝宝，想生宝宝是拴住他的心让他回来，我觉得这个是特别不明智的一个做法啊。此时此刻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很明显这个男的有点游戏瘾，这个瘾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毒瘾呢、爱情瘾呢、各种什么瘾呢、吸烟呢、喝酒的哈，游戏大家也都知道，就是爱玩个游戏的人他确实也容易产生依赖成瘾啊。这个现在很明显看上去她丈夫是有点成瘾的一个状态了，成瘾的状态了，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对于一个已经有这个成瘾的状态的一个人呢，就是你不断的去干涉他拉回来，你做各种什么方式，我觉得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自己的不专业的力量，就是他用他不专业的方式，他可能会比如跟他吵架，打个比方哈，这些我觉得只会让这个人越陷越深啊。他这种不专业的方式，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呀，就是低他的后退，从他的角度，他现在迅速的要后退了。这个对于这个女性听众来说哈，我觉得他要后退，后退来说呢，这个第一，他要跟他这个现在已经成瘾的这个要设出一个，他对他来自己保护他的一个心理边界出来，他要他赶紧止损他的情感价值，我说止损他的东西，他要画出来这个价值，那就是了。这个事情我不再努力了，因为你越努力他会越轻看你的价值，他就会觉得你这不上赶的追着我，看你也没什么办法啊，你可能是不是找不到人，打个比方或者过人杠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反倒要这个事情你要后退让他去冷，因为只有后退划开这个心理边界，也可能他真的才会冷静的去想想，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个事情我觉得不妨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我觉得他是这个他自己的力量，我觉得他现在很难解决这个事情，因为我刚才也听到了，他的解决就是跟他吵架，是吧？跟他吵架，或者跟着各种各样的，要么就哭，甚至有可能哀求。打个比方哦，他这些方式，我觉得他都这些方式都不专业。往这个男的他不会真正的，我因为对于一个成瘾的人来说，我觉得是需要非常专业的这样的一些帮助啊，指导。比如他可以，我觉得大家打个比方，也有一些戒瘾的这样的一些中心的，打个比方，我觉得他可能需要去看一起去寻找一个心理医生，或者类似一个更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机构的帮助。那我其实觉得更重要的就是了，他们之间肯定是有一些地方不仅仅是出在游戏这个所谓的部分，他的关系肯定有一些所谓的我们刚才提到的，人家说都要找三观相近的问题哈。他俩在一块儿，为什么这个男的突然觉得我跟那个戏友现在认识的这个老，他觉得他三观特别近，他觉得这两个人很共同。那他的真名潜台就是我跟你的相同的爱好太少了，甚至可能没有什么共同的爱好，除了所谓的过日子。但是过日子这个东西，他对他来说，人家大家这个时候他不会觉得平平淡淡才是真吗？我们常常觉得什么叫平平淡淡才是真，一定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经历过很多忧患之后才叫平平淡淡才是真。这个时候对这个人来说，游游戏戏才是真，平平淡淡他不想要平平淡淡的，这种所谓的在这个女的来觉得我这种两个人在一块平平淡淡的过日子这个最重要，他现在不觉得这个最重要。所以你不能说你用你的价值观去代替他，你用你所设想的这个心理的情境你代替他，让他来同理你的这样的一个情境，这是做不到的啊。因为你俩三观不相近啊，所以我觉得除非你要么就是呢，你去适应他的三观，或者你想办法让你能找到一个你俩之间的共同的三观相近的爱好，去盖过这个他对于游戏的一个爱好，我觉得才有可能真正的把他拉回来啊。 哎， 对， 是的，哎呀，确实啊，这个沉溺在游戏当中的人哈，可能暂时连正常的生活都不能过了。但是如果你什么都不做，你一直在等着，说等着他某一天从游戏中回心转意，也是一个很被动的做法吧。我觉得没有孩子是个好事情呢。虽然这个对这份家，确实是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但是他能够说出这样的话，他能够说我想找一个跟我更能够玩得来玩游戏的人， 对 啊，你已经不适合我了。我觉得你也趁此机会好好考虑一下，这样的一个婚姻。那我们不知道，假如他某一天不玩游戏了，他会不会又有一些其他的可以放弃你的念头？ 对， 就是看来对方并不是一个，对于婚姻 我们说很负责的人，至少我们从责任心上是能看出来的，是吧？ 对。 好，谢谢小亮。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正在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些情感问题。如果您也有想和我们这样一个广播节目在今夜思雨时节目中来交流的，您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在节目中来讨论。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今夜就是今天夜间这两个字，思是私人的思，私密的思，语是语言的语，时是时间的时。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可以发微信参与我们的节目。稍后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 你和我的以后不是现在约好就能保留，感情的长久就让时间来渗透。你总说我想太多，你就是最懂我，这是关心的结果。沉默不说，也许默契早已牵动。我知道你在想什么，这感觉真诚永久，让所有快乐化作彩虹。如果相信就让它持续感动，是白纸黑字那般承诺，是否曾说过就一个表情就足够。你和我的以后不是现在约好就能保留，感情的长久就让时间来渗透。总说我想太多，你就是最懂我，只是关心的结果。我们爱沉默不说，也许默契早已牵动。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感觉真诚永久，让所有快乐化作彩虹。如果相信就让它持续感动，持续感动。你和我的以后不是白纸黑字那般承诺，是否曾说过就一个表情就足够。你和我的以后不是现在约好就能保留，感情的长久就让时间来渗透。 好社区， 爸，您这是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 北京榜样 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录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志同道，行志远，1039俱乐部约您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斯里兰卡、瑞士滑雪、挪威冰雪奇幻之旅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霾转浮尘，南转北风2级转4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0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3到4级转2级左右，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也是。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交流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些情感问题，听友可以提问，我们在节目中来讨论。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情感作家曾小亮，我们继续在下半时段，节目的下半时段和大家来分享，和大家来交流。 嗯， 小亮，有一位女生说到一个问题哈，她是女士，她说， 嗯， 今年呢，她父亲是67岁， 嗯， 那么现在呢，她父亲就遭到了别人的威胁， 哦， 她问一下该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哦， 情况呢是这样的， 对， 大约在2年前啊， 嗯， 那么他父亲的身体出现了一些问题， 嗯， 有一边呢走路就不是特别的顺， 嗯， 就是说这个嗯，平时这个生活上缺乏了一定的自理能力哈， 嗯， 那么当时呢家里就雇了一个阿姨，雇了一个保姆给他父亲， 嗯， 他父亲呢这个慢慢的在这个保姆的照顾下啊， 嗯， 这身体呢也就越来越好了。 嗯， 这个保姆呢确实照顾的是挺精心的。 嗯， 全家人也都挺喜欢这个保姆的，因为这个保姆对他父亲的那样一份这个细心体贴哈， 嗯， 让他父亲也特别的感动。这个女士呢是说他父亲啊，这个他母亲早就不在了。 嗯， 也就是说他父亲啊实际上是单身了， 嗯， 大概有10年的时间了， 嗯， 那么和这个保姆之间呢可能就出现了一些感情上的一些交流，嗯， 对，好多这样的故事。 对，他说我作为女儿呢我其实也看得出来， 嗯， 我也知道有的时候回我爸那儿呢也能感觉得出来， 嗯， 这个保姆呢和我爸之间呢可能是有一些情感上的一些这个交往了哈。他说因为当时啊在找保姆的时候啊，他说我爸也就提了要求了，他想要的呢是这个40多岁50岁上下的， 嗯， 我们也是照着这个条件给他找的，而且前头呢领了2个保姆给我爸看，我爸都没有看上，这是第3个，估计那时候他自己可能也有这个想法，是挑一个身边照顾自己的还能让自己看着喜欢的女人。 嗯， 这个保姆呢干干净净，再加上平时说话也比较和气吧，我还是挺放心的。 嗯， 这样的话呢为这个保姆每个月还 我们还支出着那笔保姆费用，其实比其他的保姆都要更贵一些哈。为了父亲呢，我也就觉得挺愿意的，而且我也能感觉得出，也许我也看到社会上有很多这样的事情，这样的关系也不再去寻求什么情感的结果，可能也不再考虑到婚姻，只是一个相互就伴的关系吧。现在问题是这样，大概是在两个月前，突然有一天有一个男的给我打电话，那个男的说他是保姆的老公，但是之前保姆告诉我们说他没有老公，后来 刚聊过一个未单身男女， 后来才知道没有办结婚证的老公，但是孩子是两个人的，他们一直就没有领过结婚证，可是他们是事实夫妻， 可能很多乡村有这种情况， 对，在很多乡村还是有这种情况的， 对对对， 没有领结婚证，孩子也生了，大家也都认为 老刘和老杨他们俩就是夫妻，对吧？这确实在法律上也有事实夫妻这样一说啊， 对，特别有孩子之后， 对对对，他说这个我们家用的这个阿姨呢，这个保姆呢，大概是3年前从家里边出来了，出来了以后就一直没有和家里边联系，这是因为他的儿子要结婚了，然后他回去了一趟，那么那个男人才知道他在哪儿，然后那个男人才找到了这儿来，他和那个男人的感情呢，他说早就出问题了，但是那个男人现在就不干了，他就开始威胁我爸，他说我爸抢了他的女人，那我也和他见面了，和我丈夫一起见了他，就希望提出一个解决方法来，结果他说呢，他不要什么解决方法，他就要把他老婆带回去。我也跟我爸商量，我爸很难过。我爸说他和这个阿姨之间是有了真的感情了。现在他希望把这个阿姨呢就留在身边。他说别人他用不惯。而且感情也很好。他当然没有刻意的强调感情。他主要是说照顾他照顾得很好。那么我爸对我们提出让我们拿出几万块钱来，他说他也把他的积蓄能够给我，他的积蓄我知道过去呢一直都是给我存着的，我只有我父亲只有我这样一个独生女，那么我父亲的过去的一些积蓄在我母亲去世之后，在我成人之后也都给了我了，他现在手边可能还有自己这几年存出的一些钱来，他让我拿出几万块钱来给那个男人，然后把那个男人打发走，他和这个女人在一起。但是我担心啊，一次出这样的事情以后还会出这样的事情啊，这种事情我也到派出所去问了一下，人家说不立案的，所以该怎么办？人家说没有造成人身的安全威胁，该怎么办呢？这是一个情感威胁。确实是一个情感威胁哈，就人家说了我得把我老婆带回去，你不能和我老婆在一起。 对， 但是你要说，这个事情确实处理起来并不是那么好处理吧？ 很明显，警方说的也挺对，人家现在定做的威胁可能只是言语威胁，是吧？ 对， 也没有具体的那个，所以我觉得这个解铃呢还系这个系铃人，我觉得还是更重要的是这个要让这个女生出来，就是这个保姆， 让这个阿姨，这个保姆阿姨出来， 对，她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就是呢，这个事情我觉得要她去找这个保姆聊一聊，这个作为这个听众，我觉得她也是跟这个保姆聊一下，就是要听听她真实的想法。打个比方，你现在做何选择？因为这个必须得做选择了啊！你做选择就是来任何一种选择都是来要就是来都尊重你，但是你要做这个选择。你现在这个事情，因为相当于你过去的事儿没有抹平哈、没有把它更好的处理好，完了之后现在是发展对的是个逃避型的啊。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它已经浮现出来，你必须解决它。以前可能你逃避，你想逃一天是一天，那现在它已经浮现出来怎么办？那你必须解决它。所以我觉得呢，一定要跟这个阿姨好好的聊一聊，让这个阿姨来去做这个决断。比如说是回去跟他原来的这个40的这个婚姻的这个老公啊，是把他这个正式的谈一下，就是我们两个就是这个 正式解决这个关系。如果他们没有事实的婚姻，他们是不是有一个双方的家长啊，或者他们那个地方呢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宗族啊，啊，他那边有一个就是那个那边有头了有脸的人，就是把这个事儿主持一下啊，最终肯定是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解正式的，就是没有，就像那个有可能有结婚证是要去拿一个离婚证，没有结婚证那有个形式上的就表示这个事情正式就断了啊， 嗯， 或者就是呢，如果你还不觉得不断，那你这个事情你如果现在你还留恋你的孩子或者这个事实婚姻老公，那也的，那你就作为这边的就是你老爸来说，那可能也得要做出这个样的一个放弃了啊，那人家就得还是回到他的婚姻生活里去，我觉得啊， 我还看到了他还有一个、想法哈，这个想法我刚刚找到、他这个想法还在担心、比如说爸爸和这个照顾自己的保姆阿姨在一起、那看来爸爸也没有，这个父亲也没有打算和人家有什么这个婚姻的关系哈、他在担心，他说我父亲现在67岁了、岁数也不小了、再过几年的话、比如说我父亲如果身体不好，当然有人照顾是很好的一件事儿、但是如果我父亲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比如说父亲走了、那么我们拿这个保姆和阿姨怎么办呢？ 他的意思就是 这个请神容易送神难，他是这样说的哈、他说这个将来会怎么办呢、再说他还有一个儿子呢、这好多子女都有这种担心， 对， 就是这个自己的父母是这个单身啊，那么可能找了一个伴儿，有些老人家就可能会说我不结婚了、 对 啊，这个免得有一些财产的争执啊什么的、但是有一些人就会担心了、您虽然没有结婚、您现在和另外一半在一起生活， 对， 但是将来这个另外一半岁数也会大了，虽然你们没有结婚，那我们将来也要不要给他养老啊？也有这个问题哈。 对， 还有就是你们虽然没有结婚，但是你们在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感情也有了。 对啊， 有些子女还会担心， 对， 父母会不会在遗嘱上添一笔呀？ 对， 对吧？ 对， 会写我的房产，我就给他了。 对， 有些子女会有这种担心哈、还有的子女可能会担心他那边也有一个成年的孩子，那么将来有没有可能他那个成年的孩子又卷入到我们的家庭当中来呢？这都是人之常情吧，人人都会担心这些事情哈、但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这些事呢？ 对，我在这个事情上的看法，因为我一直也特别关注这种中老年人的再婚现象、前段时间我看到这个重庆有一个新闻，他说重庆那个叫一个什么地儿、沙坪坝还是哪儿的，就反正那个中老年人相亲的这个市场一片火爆，跟那个过年一样的，就买火车票一样的，就说明现在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需求，就中老年人单身的这种情况特别希望能再婚或者能再找个伴儿的这样一个需求， 对， 特别大。但是确实呢，这个时候如果你又结婚又面临就半路夫妻哈，又面临很多问题，就刚才说的这些特别现实的问题哈。所以其实呢，就是呢，因为我的一个我呢我自己的一个建议哈，其实最好是我觉得就是呢，把它就是呢，越是到了老了，我反倒觉得越要把它利益化。我当然我也不知道我这个是绝不绝对哈，我为什么产生这么一个观点哈、因为我觉得越这个时候你去讲感情，确实因为它的很多变化，因为中老年的婚姻更脆弱，它不像年轻的时候，对吧？打个比方，我们时间长了，可能经过很多个过程的有很长时间的磨合， 对， 老了大家很多时候确实因为是比如搭伴过日子， 对， 搭伴过日子，它往往就是咱们达个某种承诺，更多的我认为到老了更多的是一种现实的利益的结合体，需要照顾啊，或者大家经济条件的悬殊啊，或者需要太孤独了，需要找个伴儿啊，哈，我觉得种种这些，其实烦恼跟年轻人所谓的爱情相差还是挺大的啊。那正因为这样的一个现实利益的结合体了，更多的这个因素重一点，我建议更要烦恼用现实的这些东西来去规划这个再婚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比如说不一定要结婚，比如说打个比方，因为刚才涉及到还是回到这个案例上来哈，我觉得就是不一定要结婚，但是我觉得可以把它做一个什么补偿化，比如说这个要照顾他多少年，打个比方，我觉得提前做一个约定，这个约定我们还在一块儿，由于要结婚嘛，确实要涉及到很多问题，你可能这个时候要做比如公证啊，提前什么的，我觉得但是你不结婚的话，人家可能对女方他也没有安全感，他会觉得我凭什么就是只是因为感情呢，因为我觉得他们不见得是因为纯粹是因为感情在一块儿，到这个时候我们说至少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年轻人式的爱情嘛，在一块儿，那这个时候我是赞同他，那如果你又不给他婚姻，你又甚至没有任何 困惑，那人家不成了他的免费保姆吗？因为他肯定看样子肯定是比他年轻，是吧？听上去这个阿姨肯定比他这个老爷子要年轻一些， 年轻嘛，四五十岁嘛。 对啊，对啊，那你不成了你的免费保姆，用感情的这个所谓打着感情的名义免费照顾你啊？ 嗯， 我觉得这个似乎也不妥啊。那结婚对他来说可能也是一个也有很多的变量，那我觉得不如提前做一个约定。做现实的约定，比如你照顾多长时间，打个比方哈，那在这个时间呢，比如说我将来的这个我们我万一就只要我在世一天，你应该享受到什么，如果我不在世一天你也能享受到什么， 嗯， 这个钱我觉得应该提前做一个公证或者约定。 嗯 啊，但是这个中间呢，你照对我的照顾，你的质量也会有一个其他的一个什么什么的建议，就是呢，这个有这个把它利益化。 嗯， 我觉得利益化很可能比感情这个会更对双方是一个更公平的一个方案。 嗯 啊，因为你讲感情，很可能对双方都都会有一方觉得不公平啊。 说的太对了，就是我们先把一些事情先说明白了。嗯，至于这个第一步哈，刚才小亮已经说了，先让这个女士，先让这个阿姨保姆她来处理她的问题， 嗯， 她来处理她和她那个没有领结婚证的那个老公他们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她到底怎么想的，她的意愿是什么，由她来处理，她也是个成年人了，嗯，这个由她来处理这个问题哈。 嗯， 第二就是如果你父亲还是要和他在一起的话，那么你们确实应该坐下来相商一下各种各样的情况，比如说他们双方的意愿是什么，他们想怎样在一起生活，他们的相互的身份是什么，还是照顾者和被照顾者的关系，就是阿姨保姆和这个被照顾人的关系，还是他们 结婚， 还是要结婚啊，要再婚，还是他们就是想以这样的关系维持下去的话，到什么地步？大家的一些状况怎么样？ 对 啊，那么包括你担心的孩子啊、房子啊这些问题，我觉得你也都可以和父亲来商量一下。不过在这儿我们也要提醒哈，父亲虽然是老年人了，但是他们自己的情感和自己的财产，他们有自己做主的权利。 嗯， 说实话，就是他们想给谁。能给谁，愿意给谁，这个他们真的是有这个权利的，这个我们作为子女的是没有办法不应该去干涉的，那么当然了，你适当的提醒是可以的，你可以给建议，你可以说，哎，爸爸，你有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该怎么办，那个问题该怎么办，你可以给提醒，但是最终拿主意的应该还是你父亲。 是的是的， 是吧？ 对对对， 这是做子女的一个态度哈。 我觉得要寻求一种大家都能接受的公平的方案。 对，谢谢小亮。下面一位问的问题哈，这位女士是说，她说我丈夫呢出轨了，出轨于别人了。她在我面前呢，她说对方对她无所求，他们出去约会都是对方出钱。她说对方对她体贴温柔。从来不说一句重话，而且呢，对方什么想法都没有，就是觉得他们两个人之间感情很好。所以我老公很委屈地跟我说，他自己觉得他在我这儿受到了很多打击和委屈，我有很多地方看不上他，我说过很多狠话，有的时候我让他过得很不痛快，等等这些。我们是11年的夫妻呀，我现在该怎么办啊？ 这种真是太多太多这样的这种案例了，就是我觉得他怎么办？两种，一种就是讲给他这个。就是讲给她老公听，一种是先讲给她老公听，然后再做自我反省。先讲给她老公听的就是呢，你难道不能保证你跟这个将来也会跟我们一样的吗？我觉得就是你们两个现在他是这么的温柔乖巧，什么替你着想，你回想起来我们最开始谈恋爱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这样啊？那如果你们俩真的在一块过日子，你不能保证也会重新循环到我们这个状态吗？这个不就是很坚实的过日子的一种柴米油盐的最日常的一个状态吗？啊，这是我觉得第一要说给他老公听的。第二，我建议他再说给自己听。他说给自己听就是怎么了， 哎，为什么我们结婚11年了，我们老公现在对我烦成这样，我们俩怎么把日子过成这样的一个让老公反感的一个状态。 对， 然后呢，确实为他却在他这个新的这个出轨对象那找到这么个愉悦的状态，那这个愉悦的状态为什么我慢慢的丧失了给予他。 嗯， 我觉得这是要说给自己的，我就把这两个都再说一下，我觉得他的答案应该就出来了。哦， 对，是啊，遇到这样的事情确实是很糟心的，特别是对方还拿来说外面的那个人比你对我要好， 对， 外面的那个人温和温柔，从来不说我，但是你呢，确实过起婚姻的日子来，柴米油盐，一地鸡毛， 对， 唠唠叨叨的事情很多，糟心的事情也很多，那么外面的那个人和他只是在 禁欲这个啊， 对对对，所以有些人也是这样的，有些人他真的是想不明白这个道理， 嗯， 他还会拿这样的话来和自己现在的配偶来理直气壮的称为他可以出轨的理由， 对， 是因为他找到了一份更让他温馨的温暖的情感哈。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听起来都觉得是很可恶的一件事情。 对， 我很想说这样的人你还要他干嘛？但是。不能这样说，因为毕竟还是11年的婚姻哈。 叫宁揣不回庄婚。 那当然了， 对对，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你们能够就着这件事情，像刚才小亮出的那个主意，好好的去交流和沟通，你能够点醒他，也希望你能够给他一点点时间。其实，过了这段时间，也许他又会有不一样的想法了， 嗯， 是吧？ 对。确实，我看到我自己，无论是做咨询呢，或者说我接触了很多的案例来看，好多时候他在这个阶段如痴如魔，过了那个阶段，他又会另外一种想法。就有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你等待他自己去悟透这个事情， 可能还更好一点。 哦，对对对，哦， 嗯，好，谢谢我们的嘉宾曾小亮。各位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们刚才和大家分享的这些情感问题，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的时间回答大家情感问题，所以您可以参与，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发问题给我们，提问给我们，我们在节目中来讨论。你还可以在新浪找到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新浪的微博中也可以给我留言。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今夜就是今天夜间这两个字，思是私人的思，私密的思，语是语言的语，时是时间的时，大家可以搜索，可以添加，这是一种方式。那么还有就是新浪的微博，如果大家添加了我们的微信号呢，还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在听友微信群中也可以和我们很多听友来交流。那么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播出，如果您在北京，可以通过广播频率 FM107.3 AM1026 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在北京之外的地区，可以通过下载手机客户端，下载 APP 听听 FM， 两个听字，听力的听，听听 FM， 找到我们今夜思雨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就可以。今晚我们的节目就这样，谢谢大家的收听，明天节目我们再见。 你的心情总在飞，什么事都想去追，想抓住一点安慰。你总是喜欢在人群中徘徊，你最害怕孤单的滋味。你的心那么脆，一碰就会碎，经不起一点风吹。你的身边总是要许多人陪，你最害怕每天的天黑，但是天总会黑，人总要离别，谁也不能永远陪谁，而孤单的滋味谁都要面对，不只是你我会感觉到疲惫。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